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《灵猫》。乌云漫天，光线十分之黑暗。阿萧攞出咗自己嘅手机，屏幕显示依家先至系上午十点钟。但系个天就好似夜晚咁，就好似有啲嘢压喺个天空上边，如似只压印，久久不能消散。风呼呼声喺度吹紧。吹喺阿萧嘅背脊上边，就好似十二月份地窖里边吹出嚟嘅阴风咁，冻到佢喺度一直咁打冷震。突然之间，话风一转，阿萧企咗喺个坟墓前边，坟墓前边长满咗杂草，有啲睇上去面目全非咁，但系佢感觉又依稀之熟悉。坟嘅旁边生住一棵红色嘅花。在草林当中显得十分之明显，依阵嘅阿萧望到就有啲入神啦。但系突然之间，草丛里边发出啲声，仿佛里边有几只动物咁。阿萧心头一紧，佢开始紧张啦。出于好奇，佢慢慢咁行前长老步，但系喺啲杂草当中，突然之间就伸出只手，紧紧咁捉住咗阿萧，然后就往草林里边拖啦。力量十分之大，就好似万流一样。阿萧阵时捉住嗰只手就想往后拉啦，但系佢发现嗰只冰冰凉凉嘅手上边爬满晒喺度慢慢喐动紧嘅锥虫，手骨仲可以若隐若现咁见到。蠕动嘅锥虫伴随住腐烂嘅肉跌咗落嚟，佢用肉眼都分辨唔出嗰啲系锥虫定系肉。佢缩翻自己只手。拍跌晒手上边嘅锥虫，但系却被嗰个巨大嘅力量拉入咗草囊当中。呢日使佢擘大双眼，佢见到周围一啲嘢都冇，周围一片嘅漆黑，有股腐败嘅味道。佢隐约感觉到呢个系十分之细嘅空间。平时一向淡定嘅佢，依家就十分之紧张啦。心上边嘅衫依家已经湿晒啦，全身不由自主咁就打起冷战嚟啦。呢阵时，一声凄厉嘅猫叫声划破天空，佢心都跳咗下啦。佢伸出双手，慢慢咁探索四周，但系发现手伸唔出去，因为佢前边就系木板啦。佢隐隐约约咁感受到自己就好似瞓喺棺木当中。佢开始用力咁推动面前嘅木板，但系木板丝毫一啲都冇喐到。呢阵时，黑暗当中伸出只手。紧紧咁揞住佢个口，不断有追虫往佢个嘴里边爬，啲虫喺口里边蠕动咁，冰冰凉凉，仲有啲软软地咁。佢试图挣扎咁掹开双手，但系只手就好似啲钳咁，紧紧咁钳住佢。棺木当中响起咿呀嘅声音，与凄厉嘅猫叫声相互交织，嗰只手力量越嚟越大啦。揞得就越嚟越紧啦！一阵刺耳嘅猫叫声，使得阿萧清醒过嚟啦。佢大啖大啖喺度喘气，床单同埋身上边嘅衫都已经湿晒啦。但系佢仲不停喺度震，风从窗户嗰啲细缝当中不断咁吹入嚟。佢依家非常之冻，紧紧咁抱住自己已经湿透晒嘅床单，原来系一个梦，身体嘅冰冷。让此时此刻嘅阿萧异想之清醒，呢场梦嚟得十分之诡异啦。仲有嗰只叫声凄惨嘅猫，阿萧好似谂到啲乜嘢咁，目光聚精望向自己房里边嗰个落地窗，佢见到自己的颈上边缠绕住血红色嘅指印。唔通窗嗰边突然之间闪过一道黑影，夹着住一声长长嘅惨叫，系啦。是那隻貓。